耶勒米亚先知书第38章。马唐的儿子舍法提亚，帕士胡尔的儿子格达里亚，舍勒米亚的儿子尤加尔，马尔基亚的儿子帕士胡尔听见耶勒米亚向全体人民讲话说，上主这样说，凡留在这城里的必死于刀剑、饥荒和瘟疫，凡出降加色丁人的必能生存，获得生命，如获得战利品一样可得生存。上主这样说，这座城市必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必占领这座城市。众首长就对君王说，请将这人处死，因为他说出了这样使遗留在城里的战士和全体人民丧志的话。实在，这人谋求的不是人民的福利，而是人民的灾祸。西德克亚王答说，看，他已经在你们手中，君王不能反对你们。他们便将耶勒米亚丢在王子马尔基亚在监狱庭院里有的蓄水池内，用绳将它放下去。池内没有水，只有污泥，耶勒米亚就陷在污泥里。住在王宫里的故事人厄贝德莫勒克宦官听见人把耶勒米亚放在蓄水池里，那时君王正坐在本雅明门旁。厄贝德莫勒克就从王宫出来禀告君王说，我主君王，这些人对先知耶勒米亚做的事实在毒辣，他们竟将他丢在蓄水池里，在那里他必要饿死，因为城中没有粮食了。王便命故事人厄贝德莫勒克说，你立即带三个人去，将耶勒米亚先知趁他还没有死从蓄水池里拉出来。厄贝德莫勒克立即带了一些人回到王宫，从储藏室拿了些破旧衣裳和破旧布片，用绳索给在蓄水池里的耶勒米亚放下去。故事人厄贝德莫勒克对耶勒米亚说，请你把破旧的衣服和布片放在你两腋下，然后把绳放在下面。耶勒米亚就这样做了，于是他们用绳索将耶勒米亚从蓄水池里拉上来，这样耶勒米亚才仍能住在拘留所的庭院里。西德克亚王派人带耶勒米亚先知到上主殿宇第三入口处去见他。君王对耶勒米亚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什么也不可对我隐瞒。耶勒米亚答复西德克亚说，我若禀告你，你岂不要将我处死吗？我若给你出主意，你也不会听从我。西德克亚王对耶勒米亚暗地发誓说，那赐予我们这生命的上主永在，我绝不将你处死，也绝不将你交在这些图谋你生命者的手中。于是耶勒米亚对西德克亚说，万军的天主、以色列的天主、上主这样说，如果你出去向巴比伦王的将帅投降，你的性命必可保全，这城不至于被焚，你和你全家也必生存。但是如果你不出去向巴比伦王将帅投降，这城必会被交在加色丁人的手里，由他们放火烧城，而你也逃不出他们的手。西德克亚王便对耶勒米亚说，我很害怕那些投降加色丁人的犹太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 任他们凌辱我。耶勒米亚达说，他们不会将你交出，在我对你所说的事上，你只管听上主的声音，势必与你有利，你的生命必可保全。但是如果你拒绝出降，这就是上主使我遇见的事。看，凡留在犹大王宫的一切妇女都要被领出，交给巴比伦王的将帅，哭诉着说，对你高唱和平的友人欺骗了你，愚弄了你，见你双脚陷入泥淖，就准备逃遁。你的妻子儿女都要被领出，交给加色丁人，连你也逃不出他们的手，终于被巴比伦王捉去。至于这城，必要被火焚毁。于是西德克亚对耶勒米亚说，任何人不得知道这些话，否则你就该死。倘若首长们听说我曾与你谈论，而前来问你说，请你告诉我们你对君王说了什么，你不可对我们隐瞒，否则我们就要你的命。究竟君王对你说了些什么？你要回答他们说，我向君王面呈我的请求，请他不要叫我再回到约纳堂的家里去，而死在那里。果然，众首长前来质问耶勒米亚，他就全依照君王吩咐的话答复了他们。他们对他无话可说，因为那次的谈话没有被人窃听了去。这样，耶勒米亚直到耶路撒冷沦陷的那一天，就住在拘留所的庭院里。当耶路撒冷被攻陷以后，